红起点天天有聊，这两天重感冒，说话有点费劲，估计呢你听着也挺费劲，咱就将就着，我将就着说，你将就着听，把羊年最后这几天坚持下来。先播广告，义乌制造宾王王牌，聚千为王，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红起点到年底了，大家没事的时候下个这个蜻蜓 FM 啊，在手机上，每个工作日我们都会更新，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红起点的微博账号呢就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关注。有这么一句俗话大家都知道，不能不把豆包当干粮，不能不把村长当干部，如果没把这一点搞明白的话，吃了亏，骂娘也没用，骂了也白骂，骂了呢还告你损害名誉权呢。昨天很多人骂的这个易租宝，哎，被警方公布了案件的部分细节，说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易租宝非法吸收资金多少？500多亿，受害投资人90万，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基本全国遍地都有啊。检察院的说法是，易租宝涉嫌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有一句话叫网络金融它也是金融啊，网络金融诈骗它也是金融诈骗它也是诈骗。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金融和金融犯罪和金融诈骗，这是理，是本，是实体，网络是表，是渠道啊，是手段。这个很多时候呢穿上了网络的马甲加个易啊，这个就好像改了，癞蛤蟆好像变成天鹅了。易租宝的招数仔细看一下，和千百年来的圈钱游戏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金融和金融犯罪穿上了这个网络的马甲加上了个易，又发生什么奇妙的变化呢？和传统的金融犯罪相比，网络金融犯罪又有什么特殊的妙处让大家上瘾呢？首先一样得打扮自己，不只是要这个抹香粉啊，上头油啊，穿这个名牌马甲，最重要的是嘴甜，大包大揽，无私奉献，说为人民理财。我就见过很多那个小姑娘啊，这个跟着老年人就差喊爸妈了，说哎呀这个我就为你好啊。2014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易租宝的头啊叫玉成集团，收购了一家网络平台公司，改造以后给他起名叫易租宝。所以你现在想想，这才不过2年的光景啊，这个火到什么程度啊？500多亿，这个易租宝就算穿上了网络金融的马甲。他原来这个玉成呢也是做传统金融的，但是穿上马甲以后不一样了。易租宝是这么说的，说1元起投随时赎回，高收益低风险，信不信由你啊。一共他才推出6款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啊，在9%到14.6%之间。这个，哎呀，你想想现在银行的理财产品，银行那个存款的那个收益，你就知道，这银行简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甚至呢，易租宝还承诺说保本付息，哪怕投资的公司失败了，钱我们玉成集团照样还你。做什么买卖能有这样的收益呢？你想想啊，9%到14%啊。就是贩毒收益很高哈，但也不能随时赎回啊，还冒着犯罪的风险。用我们善意的想法呢，哎，这个玉成公司人原来是做融资租赁做金融的，可能一开始呢也是想做金融，后来发现这互联网来钱太快了，哎呀，然后有了第二步，叫假项目、假三方、假担保。易租宝说，它的经营模式呢是由集团下属的这个融资租赁公司和项目公司签订一个协议，然后呢在易租宝的这个平台上呢以债权转让的形式发标来融资，就是你买的其实是那个协议值钱啊，哎，那个协议的收益。融到这个资金以后呢，哎，项目公司呢就向这个租赁公司支付租金，租赁公司呢则向这个投资人支付收益和本金。简单点说就这个意思，就是我朋友多，我朋友呢都是做大买卖的，然后我从你那儿呢众筹点钱给朋友去做买卖，我朋友赚了钱咱们大家分。你不信你就上网搜，网络时代上网一查还真是，这些公司都有，这些项目都有。但这一次警方揭露的这个易租宝呢，他们那些朋友啊，他们的买卖95%都是假的，那些所谓的什么融资租赁项目啊都名不副实，就是在玩古老的这个空手套白狼的这个游戏。这些项目公司呢大多是易租宝花钱买来的这个资料或者是注册的一个空壳公司，然后呢包装成虚假的项目，然后再签协议，那易租宝平台上再一上线，哎，光这个包装就花了多少钱呢？花了8亿。有的项目公司呢干脆是被易租宝卖了还蒙在鼓里。安徽蚌埠啊一家公司曾经通过玉成集团旗下的担保公司呢向银行贷过款，因此呢这个玉成集团就掌握了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啊、税务登记证啊等等资料，包装一下呢就发到平台上去了，说我这个也有项目啊。直到2015年底，就去年底，这家公司在银行账户被冻结了，他们才知道哦我们也涉案了。 被易租宝冒名挂到网上去融资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幸好幸好没帮着这个易租宝数钱。易租宝呢，其实只是个网络平台，而我们有规定啊，就是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它就规定说，网络平台啊，只能进行信息中介服务，你不是银行，你自己不能自设资金池，你就是个中介，不能提供信用担保。而据警方一调查，这易租宝把吸收来的资金以借到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形式进入到自己的这个资金池里，相当于把资金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裕生集团呢，还直接控制了三家担保公司和一家保理公司，为这个易租宝的项目担保，就自己弄，自己担保自己的项目，然后给你弄。啊，这就是假项目、假三方、假担保，一条龙诈骗。易租宝要想成功，还得有第三个条件，就是人性的弱点——贪婪。这个倒不难，是人与生俱来的这个本能，尤其是现在人们有了点钱，又心急气躁啊，不安生，恨不得明天10万就能变20万，然后后天就变200万。这回有了易租宝，我有10万块钱放银行里，大家一算就知道，银行一年才挣个2000多块钱，放在易租宝里，它承诺的利率是14.6%，一年多少？14000多。傻子才不干呢，肯定是放易租宝里，而且你放了很可能事实证明他确实拿回来了，然后你就再多攒点钱再放进去，直到这个圈套结束。易租宝呢，也是抓住了人的弱点，在各地呢还设立了大量的分公司和代销公司，对大家进行贴身的这个推销，公示伶俐，还热心的为他们提供开通网银呢、注册平台啊等等服务。所以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就有90万人被攻破。我们来总结一下易租宝。检方认为呢，易租宝已经涉嫌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法律上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呢有4个构成要件，大家听一下啊。第一，就是没有有关部门批准，或者假借合法的经营形式来吸存，这个大家不知道，人有时候他会有这个批准那个批准啊。第二，以媒介、短信、推荐会等形式公开吸收存款，这个大家要小心啊，尤其是大妈们啊，你们去的那个什么4星级酒店、3星级酒店，什么会议厅，给你们送米、送炒锅的啊。第三，是以通过私募、股权等其他的手段来承诺还本付息或者回报，不能公开承诺。第四，是向社会公众及不特定人群来吸收存款。什么叫不特定人群呢？就是我不认识，我私下管隔壁老王借点钱，哎，这个不算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是我走在大街上，我说大家都来吧，我吸收存款了，这个就悬了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妈们也要小心啊。在易租宝这个案子里，这些要件4条都存在。如果还存在着挥霍性投资或者消耗性的这个支出，而导致财产不能偿还的情形，就是你把钱都花了，还不起了。这个呢，就构成了集资诈骗罪。警方认为呢，易租宝案的犯罪嫌疑人买高档车辆和住宅，向员工支付高工资等挥霍行为。大家看看这个案子详细情况啊，真是触目惊心。说送给这个美女副总，夸都几亿几亿的豪宅送啊。这个体现了他们主观上非法占有投资者资金的这个目的，就是说你本来就没准备弄投资，你就自己花了，这是导致吸收来的资金不能偿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涉嫌集资诈骗罪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再看易租宝涉嫌犯罪的这些手法，不过是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这个融资租赁的项目，采用借新还旧、自我担保等等方式来圈钱，这些都是老掉牙的犯罪手段，只是穿上了这个 E 时代的网络马甲，打扮的有点高大上。高大上的结果就是更快更多的圈钱，和原来完全不一样，是数量级、几何级的放大。早年的中国最有名的非法集资案呢，是北京长城机电沈太福案和无锡新兴公司的邓斌案，一个呢是圈了10亿，一个是圈了32亿，沈太福和邓斌都被处以了死刑。如今易租宝一下子就弄了500亿，这当然有网络的功劳，但依照新的刑法，易租宝实际控制人丁宁可能不会被判处死刑。1993年的长城沈太福案呢，投资者的大部分投资呢都得到了补偿啊，据说呢高的还得到了95%的偿还。当时呢行政现金呢还有困难，保险公司还帮了一把。今天易租宝案投资者就不要期望再得到95%的偿还。最后呢，提醒一下那些急于理财的大妈们。凡是说年化收益率8%甚至6-7%以上的项目，您就得小心；10%以上，您就更得小心。如果再高，那您就做好颗粒无收的准备。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 有个仙女下凡来。 前方多少的障碍。